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外国主体思想研究组织访朝代表和代表团9月7号参观了平壤中等学院。他们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同学生少年在一起的美术作品表示了敬意。同一天，他们还参观了科学技术殿堂。